안녕하세요. 리페이의 핫 이슈 중국어입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于飞。 最近这几天看新闻，看到有关首尔江南地区的公寓重建问题，使得该地区的房价涨得太快，所以呢，韩国政府调整了买房贷款的优惠条件，想以此来抑制房价的上涨。한국 정부가 주택 시장 과열을 억제하기 위해 19일부터 보금자리론 대출 요건을 대폭 강화할 예정이라고 합니다. 看来呀，不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，老百姓买房子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聊一些有关买房方面的知识。首先说到买房呀，必不可少的就是房价，집값，房价。 那么听说在韩国买房子的时候，首先要支付契约金，我们汉语里呢叫首付款，首付款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很有钱，剩下的房款你都可以用现金或者用卡来支付。那如果没有钱的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当然要向银行贷款，贷出，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，贷款。 那房子建完了要卖的时候呢，在韩国称为분양，是吧？那在汉语里呢，我们说售楼，售楼。那么一般这个开发商呀，在售楼的时候都会给买房的人提供看样板房。什么叫样板房呢？就是韩国的 model house 样板房。那么他把内部都装修好了。 包括家具、电器都放好，让需要买房的人来参观。这样的房子呢，我们就叫样板房。说到去买房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首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面积。那一般呢分为建筑面积（公급면적），建筑面积，还有呢就是实用面积（전용면적），实用面积。 那据说在韩国还有在中国，一般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先提到建筑面积。那么说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韩国人总是说面积，不太说有几个房间，几个客厅或者几个卫生间。但是中国人一般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房子的时候，比较喜欢用这样的表达方式，比如我家是两房一厅一卫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两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还有一个卫生间，或者呢，我们家是三房两厅两卫，应该听得懂了吧？三个房间，两个客厅，那是指什么呢？一个是接待客人的客厅，还有一个就是厨房用的客厅。那两卫当然就是指两个卫生间。还有呢。 中国人在说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，买房子的时候呀，特别注重的是朝向。韩国人也是吧？南向是吧？朝南，汉语说朝南，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向。那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会听到的常常有三种房，什么房呢？现房、期房、二手房。 什么叫现房呢？就是已经造好的，等着出售的新房。那期房是什么呢？就是还在建造中的，但已经预售出去的房子。还有一个就是二手房，这个好像在韩国不太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啊。二手房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别人住过的房子，我买下来了。 旧的房子我买下来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称为二手房。所以在中国买房子的时候，常常我们会说啊，我买了一套二手房，或者啊，我买了一套期房，这样表达。那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的内容是不是比较简单呢？应该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关系，是吧？买房子。所以接下来还是一样，我留两个句子给大家听一下，好吗？第一句，在中国，三口之家。 住两房一厅正合适。在中国，三口之家住两房一厅正合适。第二句，我买的期房2018年才可以入住。我买的期房2018年才可以入住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儿了。今天说的有些长是吧，但是我想呢不是非常难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吧。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。